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05章，喺呢阵时，吕叔仲系一个人喺上边，我心里边一刻心谂。姓吕嘅，今日我哋嘅前尘恩怨就一笔勾销啦。于是我一上窗堂，嗰啲窗咔嚓声，惊动咗三个人。但系呢阵吕叔反应亦都迟啦，我早就已经瞄准咗佢企嘅位置。呢阵时支枪一上膛，几乎就唔使点样多瞄准，枪口就直直咁对准咗吕叔嘅头。呢、这个咁突如其来嘅变故，显然就等到三个人都始料不及。豆腐就扶住哑巴，一面咁惊呆，指住我一句话都讲唔出嚟。至于嗰个吕叔呢，个面色就唔使提几难睇啦。佢嗰一层温柔和顺嘅伪装，一旦被打破，就系得翻狰狞。佢反应都好快，闪身佢想匿埋啊，但系人啊点能够快得过支枪啊？我一掹鸡，听到只系咔嚓声。我一呆，即刻望向手里边嗰支枪，我啊嗱嗱声射得个弹夹一睇，佢呀爷啊，原来个弹夹系空嘅。先前我只系挂住揾嗰个白书，就冇仔细咁查过呢支枪。后嚟吕叔佢哋突然间嚟，我啊挂住一尾啊攞住啲枪啊匿埋，根本上就冇估到呢支原系支空枪。大家都是老手的，一听到这样的声音明白什么回事呢？吕叔哈哈一笑，顺住这个顶壁滑了下来，面上就露出了微笑，神情悠哉悠哉，慢慢地说，陈兄弟，没想到你还在生啊。我冷冷地说，好兄弟的同生死，你都没死，我怎会舍得先死啊。吕叔微微一笑，睇咗一睇个地面嗰堆嘅衫同埋装备，佢又讲：睇个样，啲嘢你已经攞到手咯噃，交出嚟啦！我手腕啊轻轻咁微转，暗暗啊将个飞刀啊握咗喺个手入边。我呢一个飞刀功夫咧就仲未到家，能唔能够伤到吕叔，实在就讲唔埋。但系而家啲咁嘅情况之下，亦都冇得多谂啦。不过吕叔啊明显了解我嘅手段。佢将手里边个鬼哭刀啊玩咗个圈，然之后微笑咁讲：，如果你觉得反抗有用嘅话，可以试下嘅。佢个目光就示意咗一下我只手，我手心向下一探，心知道呢一招就唔得噶啦。如果吕叔唔知情嘅情况之下，我可能仲有啲把握嘅。而家吕叔有咗防备，我一啲机会都冇。豆腐即刻扶住哑巴行到我身边呢，而呢阵时我先有机会睇下佢哋两个。之前哑巴喺上边嘅时候系俾豆腐啊护住喺身后边嘅，所以我只系睇到佢张面。而家一睇到佢全身，只系觉得心里边系一阵难过。呢一种咁嘅难过，亦都唔知系咪因为佢冒死咁嚟救我，亦或系喺潜意识入边。我将佢同埋陈词画上咗个等号，总言之心里面就沉甸甸咁。哑巴而家几乎就全身都系血，成个血人咁，身上呢就好多处有伤口，一睇就知道好似系俾咩嘢咁撕扯搲出嚟嘅。唔知道系唔系因为呢啲伤口系嗰个天兵整出嚟嘅，所以呢啲伤口咧，即使喺呢个烟雾入边，亦都冇愈合咁嘅迹象。受咗咁严重嘅伤势，佢居然仲醒住，几乎真系已经系一个奇迹。豆腐身上边亦都全部系血迹，不过咧应该唔系佢自己嘅，八成都系喺阿哑巴身上边黐过嚟嘅。喺我离开嘅呢段时间。两个人经历咗呢一番咁嘅事情，佢哋之间嘅关系明显就系近咗唔少。豆腐一直将哑巴就护喺个身旁边，好似系保护自己嘅仔咁。我心里边啊暗叹，世间嘅人多数都系以怨报德之辈，不孝嘅子女或者系偏爱嘅父母，相互咁妒忌嘅兄弟，或者系背后捅刀嘅朋友，实在真系令人心寒。 睇住吕叔而家十拿九稳咁嘅神色，我心里边就好复杂。除咗愤怒，更加多嘅系无奈。呢一段日子嘅事情，好似走马灯咁喺我个脑里边闪过。格格尔公主墓里边，吕叔舍身相救，研究院里边嘅调虎离山，呢一年嚟亦都算系交情唔浅噶啦。点知道而家一切都系假象。我之前早有准备，亦都算啦。受打击最深嘅，应该仲系豆腐。呢阵时我哋三个人几乎都已经冇晒反抗嘅能力。豆腐而家见到吕叔喺度咁逼住我哋三个人，嬲到一句话都讲唔出。过咗阵间嘅冲动之后，佢又讲：豆爷爷，我今日同你死过。讲完，佢就向吕叔扑过去咯。我心谂死啦！以你嘅咁嘅身手去咗，咪即系等于送死。吕叔一见到佢反手一刀就挥出去，我一睇吓到我喉咙定都啃住咗，成个人亦都跟住扑咗过去。点知道就喺呢阵时候，吕叔突然间收刀，翻身就一脚向阿豆腐啊撑过去，成个人就俾佢撑到后退咗两步，面色就变得难睇起上嚟，声音低沉咁讲：朋友一场，我有心放你哋两个一条生路，再俾你哋最后嘅一次机会，将啲嘢交出嚟，以后我哋就各走各嘅阳关道啊！唔系，今日你哋三个就留喺呢度。豆腐就俾佢撑到蹬喺个地道，系咁咳。佢又讲：我呸！我再都唔信你啲咁嘅鬼话。你唔系话要揾咩咩咩锁匙咩？你咪去揾啦，同我哋争乜鬼啫？地图关你鬼事啊！豆腐呢番话就讲到点子上边啦。嗰一份嘅白书地图系呢个巨耳王墓嘅结构图，有咗佢，我哋就可以进入巨耳王墓。去找这个破解诅咒的方法。不过吕叔一直以来他是想要找到可以制造黑灯的方法。那这件事跟我们的地图有什么关系呢？豆腐一问完，吕叔就淡淡地笑了一笑，缓声地说：我自然有我的用意，你们觉得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吗？一时之间周围就陷入咗一片嘅沉默。就喺呢阵时，哑巴好似啊撑唔住啦，佢身形啊摇咗两下，突然间就瞓咗落去。我下意识伸手一接，将佢成个人就揽喺个怀入边，伸手一摸，只系觉得佢全身已经冰凉，体温已经降到咗好低，再系咁落去。我猛然想到在赵老头留下的装备包里面还有医药的，即刻我和豆腐洗个眼色，示意他将装备包拿过来。怎知道未等豆腐动，吕叔已经慢悠悠地一脚踩住了在那些装备包上边。豆腐就嬲到瞪到只眼都裂咁滞，声音愤怒地透住难过说：你不要欺人太甚啊！吕叔就睇住豆腐，微微一笑讲：有本事你就过嚟咯。呢句话完全就系威胁，唔好挂一个豆腐咧，十个豆腐啊，亦都对付唔到吕叔。豆腐又嬲又急，差唔多想要喊出嚟咁滞。我将嗰个腰盘啊攞出嚟，一手就掟咗俾吕叔讲：嗱，啲嘢你又攞咗啦，攣啦。事到如今，大局就已定。我哋三个人唔系吕叔嘅对手，而哑巴嘅性命就岌岌可危，佢系为咗救我先受咁重嘅伤嘅，我唔能够对唔住佢。吕叔就将个腰盘一接，奇怪嘅系佢又冇产生咩怀疑啊，比如我俾佢嘅系咪假货啊，又譬如呢个腰盘里面嘅内容究竟系真定假呢？相反之下，佢好似早知道呢个腰盘里面嘅嘢咁，所以佢只係睇一睇个外观就将呢样嘢收咗起上嚟。大刀一插插咗喺个腰后边，睇咗我哋一眼，就将踩住装备包嘅嗰隻脚就松开。豆腐即刻揽个装备包过嚟，我哋呢一阵时乜嘢都唔理，亦都懒得去理吕叔究竟系点。我哋而家最紧要嘅就系救人。呢一年嚟受伤嘅经验，等我哋咧对外伤处理嘅技术咧有啲进步。 我同阿豆腐就剥咗哑巴身上边嘅衫，上药包扎打针，能够用到嗰啲用啦。条件有限，究竟能唔能够撑过去，咁啊真系睇哑巴自己嘅做法。喺我同阿豆腐帮哑巴做抢救嘅时候，吕叔啊行到咗嗰具男尸嘅前边，佢啊皱起嘅眉头喺度沉思住，似乎啊想问啲咩问题。过咗阵间，佢又行到去嗰一具咁嘅黑棺木前边，好明显佢啊摆出一副想要开棺嘅架势。我啊出声讲：你开棺可以，等我哋离开咗呢度再讲啦。吕叔拧转个头，挑一挑个眉，似笑非笑咁讲：你唔打算睇睇呢度入边有啲咩嘢咩？豆腐啊，抢先咁讲： 我仲系记得啊，赵老头嗰副样啊，你想变成咁，我哋唔想。 跟住豆腐啊同我讲：我哋走啦，呢个地方留住都冇意思啊。我啊岌咗岌头，唔打算再同吕叔有啲咩瓜葛，于是啊准备孭起哑巴离开。点知道就喺呢阵时，哑巴忽然之间睁开眼，同我洗咗个眼色。我心头一惊，心谂唔通佢喺度诈魂？哑巴喺呢个关头对我洗咗个眼色，显然系叫我唔好走。我心谂唔通哑巴唔甘心呢样嘢俾吕叔抢走，所以仲有其他嘅打算。咁啊一谂啊，不由得停低咗脚步。踱步就到咗棺材嘅旁边，吕叔嘅微微一笑讲：点啊？唔舍得走啊？我话淡淡咁讲：嚟一次啊唔容易，点样都要睇睇将我哋玩到咁惨嘅嘢究竟系乜？吕叔咧亦都唔再多讲嘢，忽然之间佢就从个地上嘅装备包嗰度翻出咗一只香盒，我暗暗吃惊，心谂。唔通佢仲要搞请香咁样嘅一套嘢？我甚至怀疑啊，呢一口咁嘅黑棺材里边系唔系空嘅呢？吕叔亦都冇解释咁多，佢啊从容不迫咁点完咗香，将香就插喺咗棺材头嘅嗰啲罅嗰度。点知道啱啱先插上去冇几秒钟，嗰支香竟然唰一声就缩咗入棺材入边。豆腐一睇就倒抽一口凉气，佢啊勒勒咳咳咁讲：啊，只香冇咗咯，里边究竟系只咩嘢咧？